翻到嚟啦，系第七集啊，第四节嘅劝道解封啊，继续有我荣少 先人， 系我 Abbott， 系啦，继续同大家解封下啲血案啦。咁我上一节咧就讲咗呢个德福花园啦、五市命案啦。咁其实我哋一路都系想讲咧一啲叫做唔系咁正统嘅一啲宗教嘅行为嘅行为嘅。咁啊，今次就等阿 Abbott 同大家讲一讲有啲乜嘢嘢经典。嘅事件啦， 好啦，首先咧，大家普遍认为咧，其实邪教咧被认定咧系一啲比较奇怪啦嘅宗教教派咧。並且係帶有負面價值嘅啲宗教啦、思想啦，參加者咧大多數咧都係處於不安嘅狀態嘅。其實，咁佢哋咧都會係普遍咧就被逼同朋友啦、親戚啦或者主流文化咧隔開，係啦，避免佢哋接觸外部嘅資訊啦，同埋要受到嚴格嘅控制嘅。通常都係咁。唔論係我哋中外啦、邪教咧，其實都喺我哋社會之中係不斷發生緊嘅，就唔係一啲個別例子添。其實。系啦，而且呢个世界上面咧，比较有啲大嘅邪教组织啦，系即系趁住一啲机会咧，亦都屠杀咗佢唔少嘅信徒。咁啊，我哋去咗第一张图先，0401 系呢个出名啊。 系啦，嗱呢个就真系出名啦。呢个大家应该识啦，系咪？ 奥姆真理教。 冇错，奥姆真理教咧，佢哋嘅师尊咧就叫做埋元张房啦。咁啊，相信唔少80后嘅日本人咧，其实咧都一定对佢咧系有印象啦。系啦，咁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啦，最大嘅事件咧就系当年佢哋咧嘅信徒咧就用一只。毒气啦，系咩毒气咧？ 沙林啊， 系啦，沙林毒气咧就袭击呢个东京地铁，系啦，造成呢个13人死亡，超过6300人受伤 嘅。 哇，受伤嗰度真系好劲啊！超过1000嘅话咧，喺现代社会上面咧受伤嘅话咧，系真系。都冇乜边几单嘢系 哇 即系有咁多。 如果喺嗰个咩啊上班最繁忙时段真系 冇错啦，系咁啊，翻翻嚟先吓，唔该啊。 系，使唔使解答一下啲网友？ 系好啊，我不如解答下啲网友先。 六国大封上东京长系咧，系1950年发生嘅。我答你。另外咧，观塘嗰单案件咧，嗰度咧， 一 黄叔嗰度咧系1970年发生嘅，冇错，困住咗佢一齐烧死晒啊嘛。系啊，嗰啲其实我有研究嘅，不过咧，碍于。一啲偏彩嘅关系啦，我哋每一集唔能够讲太过多，我哋顶唔紧嘅，即系唔够时间啦，所以咧有啲我哋迟啲会讲嘅，系啦，所以大家都唔使担心啊。好，继续， 咁就去埋第二张图先吓。系啦，嗱，作为呢个教主嘅埋元张房咧，其实佢本名咧就唔系叫埋元张房嘅，佢本名咧就叫做松本至尊夫，系啦，佢咧就喺印度嗰边咧就学习瑜伽咧就翻学习完瑜伽之后咧就翻去日本啦，先至改名叫做埋元张房，仲声称自己咧系呢个耶稣转世， 个样都扮到 系有少少耶稣系嘛，先至创立呢个奥姆真理教嘅，当其时咧佢预言啊地球人咧。系会将于1997年即系过咗啦，1997年死于呢个核战嘅，系啦，即系核子战争，咁就动摇咗唔少嘅信徒咧加入教嘅。佢当其时咧就点解要发动呢次嘅沙林毒气袭击咧？嗱，大家睇到张图咧就系呢个事后啦，嗰个一啲嘅政府嘅人员咧就喺度淋水咧，或者系清洁啦咁样嘅。咁咧点解佢要发动呢个袭击咧？佢拉咗咁耐咧。20多年啦，就佢都冇解釋到嘅，即係有好多政府官員問佢啊，或者係盤問佢咧，佢都係守口如瓶嘅。到 而家即係冇講過話點解 你要搞啲咁嘅嘢先，係冇解釋到嘅。最終咧，佢喺呢個2004年2月啦，佢就俾呢個東京地方法院咧，以呢個謀殺同埋企圖謀殺咧，就判處死刑。不過到而家拖到而家咧，唔知點解咧，都係冇呢個執行呢個死刑嘅。 但日本有死刑嘅咩？ 日本係有嘅，其實咁。 系点搞法？白死 啊！嗱呢个我就未查，系啊。 日本唔会崩，日本应该系还手 嘅，系啦，应该系吊嘅多嘅。咁同埋咧就系，我哋翻翻嚟先啦。 埋张房个姿势好正喎，啱啱 嗰个咧，嗱佢都扮到有少少耶稣啦，但系你唔知点解咧，就系话佢学呢个瑜伽，但系会话自己系呢个耶稣咧。 佢最劲嘅地方咧，可以翘只脚咧，可以弹下瑜伽飞行嘅声，仲系最出名咧，最出位咧。我当年睇啲报纸咧讲咧，佢话为咗咧令到啲女信徒咧更加有呢个法力咧，佢会俾啲精液啲女信徒饮嘅， 系啦。 咁你信徒多，信徒多都死喎。 系啊，都系尽，都系 你爱徒先有得饮啊，咁啊就 系啊系啊， 即系冇咁多啊嘛。 好似经历多咁样咧，每 一百亿， 咪咯。 OK， 好啦，咁我哋就不如去04、03啊，我哋讲下下一个。 你讲先，你讲先，转头再去补翻相。 哦，好啊，好啊。咁我哋就而家讲下一个叫《天堂之门》啦，就讲下一个欧美嘅。 可以去第三幅图先啊， 去04、03先。哇，大家嗱睇到呢一个嘅叫《天堂之门》嘅始创人，系啦，咁佢咧就叫做 Michelle Applewhite， 系啦，呢个美国人咧，咁咧佢就喺1975年咧创立呢个《天堂之门》呢个邪教嘅组织咧，系将呢个唔同嘅教义啦、一啲嘅天文知识啦、同埋互联网嘅技术啦、同埋一啲幻想嘅小说咧，互相嘅情节咧融合，系啦，你宣称咧佢哋信众咧，同埋佢呢个教主咧系来自呢个外星嘅，死咗之后咧，如果你信教嘅话咧，就可以喺飞碟上面复活，包括咧教主 Musha 喺在内咧，一共有39名嘅啊呢、這个呢、這个叫做高层啦，佢哋系来自不同专业嘅领域嘅人才，即系其实系好有知识水平嘅，系啦，咁啊包括呢个前荷里活嘅影星兄弟啦，联邦法官嘅女啦，大公司嘅总裁嘅仔啦，同埋房地产嘅开发商，讲紧开发商啊，你谂下几有钱？开发商等等一啲嘅家境好富裕嘅人嘅，嗱，翻嚟先啦，唔该。 系补充一下先啊！东天祥嗰度咧系啊，埋完张房咧，其实就唔系盲嘅，佢系一个弱视嘅。 系啦， 好，继续啊。 好嗱，由于咧喺佢哋相信咧系1997年啊嘅3月咧，佢哋全部人咧其实都可以乘搭呢个海尔普科彗星嚟到逃离地球呢个循环。 做咩要97年嘅啫？好，系我哋香港人大限啫。 系咯，我 谂全世界都系咁样 咧。我唔明白，真系系啦。 咁啊默契啊嘛。 系 阿老师，你点样解释呢个？ 系啊。 当年我哋都觉得系世界末日嘅，系咪先？ 我走唔到，冇钱就整唔到。 我哋去埋第四张图先啦，04、04啊。 系啦， 咁啊到最尾咧，其实因为咧佢哋相信啊，真系咧喺呢个地球嘅循环咧，97年咧系会有呢个彻底嘅清零嘅状态啦。结果咧，佢哋39人咧喺呢个加利福尼亚州嘅一座豪宅里边咧轮流服毒自杀。当时咧，大家咧个臂章上面咧都有写住天堂之门客队，咁咧就令到嗰个飞碟咧就容易揾翻佢哋嘅居民。 唔好揾错啊嘛。 系啦，唔好揾错啊嗱嗱即系嗰个即系个方舟罗啊方舟嗱，唔好再留我啊！咁样样咁上下嘅嘢咯，好啦，我哋翻翻嚟先啦。嗱，咁就想讲下咧，唔系话一啲蠢嘅人咧先信邪教。你谂下头先嗰单，系咪所有都系一啲唔系法官，知识水平系好高噶？ 系啊，澳门真地教咯，好多日本嗰啲红星信噶，系啊，嗰啲好有知识。 佢哋全教咁样嘅。 唔系，佢仲大镬啊！如果你知识水平越高嘅人咧，信咗之后仲难搞啊！即系我识嘅嘢，你识得多过我咁，仲难搞嘅啫。 即系你要佢转正咧，系更加难。 阿 Boy Tong Tony 咧，佢话有杏仁味啦。我因为我唔敢攞埋嚟索啊，因为 惊死。 我朋友俾我嗰阵时咧系圆形嘅， 系山鸭啊，山鸭 一个饼咁样嘅。我当年 真系人饼， 你梗系想试下先人嘅智力噶嘛？ 我攞去导嗰啲，你如果系 Top Boy Tony， 你做过电导，知啦，佢系一个圆形个饼嚟噶嘛？咁我系攞嚟咧溶咗佢水啊，煮饭导啲老鼠，导死咗。几百只老鼠搵数把扫嘅喺个汤度，系啊， 哇！都拎佢煮饭嗰时，佢差人冚档咁啲咯。 边个啊？我离远炒，我惊就未攻上嚟，我都死啊！ 系啊。有冇戴口罩啊？防毒 有几条毛巾包住， 一定要啦。 跟住， 但个挥发嘅话，其实毛巾都渗嘅喎。 边个啊？ 即系佢煮嗰阵时，应该挥发出嚟嘛。 我炒香晒先， 我炒晒先，加 香水，炒香晒，然后啲山鸡开咗水，然后倒落去嘅。哇！咁样一路炒，我死先啦，大佬啊！ 系咯，就系谂紧冇理由咁样噶嘛。好，咁我哋讲下下一个啦。去咗04、05先啦，唔该。 哇，好正喎呢个！ 嗱，呢个咧就叫做上帝之子，亦都系呢个欧美一个比较出名嘅教派啦。咁呢个教派咧，呢个邪教组织咧，算系比较变态嘅一个嚟嘅。由呢个 David Byrd 喺呢个1968年创立嘅教徒嘅主要信仰咧，系认为咧，原来咧儿童啊发生性关系咧，系属于神圣嘅象征。年轻嘅女子咧，如果被逼卖淫同埋引领新会员加入，嗱呢个就似青龙教啦，真系。教会嘅内部咧，亦都充斥住大量嘅性虐待嘅行为嘅，即系佢哋如果开亲 party 咧，可能就即系已经系呢啲嚟噶啦，系咪？咁我哋去埋0406啦。嗱，佢哋当年嘅小册子咧，真系有啲相喺度嘅。据闻，嗱呢个劲啦，呢个数字喺70年代啊 ，David Byrd 咧，其实喺全世界各地咧，收纳咗唔少嘅信徒啦。当时系向大众咧派发咗4200万本小册子。你睇下呢张图， 呢个叫咩名？ 哇！呢、這 个叫上帝之子， 系咪即系天父的儿女啊？香港有喎、啊，以前即系十年代尾， 可能个译名 系啊，天父的儿女真系搞呢啲咁嘅嘢。 Children of God 咯， 哇！佢叫你唔好着衫 for sure， 系啊 ，for sure，undressing for sure， 系啊，仲要加张咁嘅图咧，系咯、啊啊，我哋翻嚟先啦。 诶，天父的儿女香港当日都好出名嘅， 系啦， 跟住就后到80年代咧、就系因为政治关系啦，英国政府就请走佢哋嘅。 嗱你计一计啦，佢派发咗4200万本嘅小册子，咁你谂下个印刷费都已经唔系呢个啦，所以佢几有钱。 当日50亿人嚟讲，差唔多100个人有一个人收到噶咯。 系啊，我哋巴捞台派传单都冇咁多。 佢其实佢改一改啲教义得啦，譬如佢讲嘅，你政教嘅受难节，佢话你都要受难噶，越 SM 就系呢个赎罪噶， 边系咁边啊嘛， 系 个 佢咩啫嘛， 咁样嘅边啊？ 嗱，你外国系比较易嘅，因为外国你去啲嗰啲省嗰啲埠仔咧，咁你去边度最容易揾到人帮你手？譬如你一个陌生人去到嗰度，你又唔识太多人， 教堂 咪最容易揾到啲人咯。譬如嗰度有个教派，你唔中意邪教嚟咁啊，大佬啊， 你讲犹太州 啫，咪犹太，咪大佬又你，屌你好。有钱嘅大佬，你真系我哋第二个俾律师信，我抌落垃圾桶嘅犹他州咧，你死紧嘅大佬。 对唔住，我讲错咗，我讲错咗。 跟住咪咁，你去到嗰啲普通嗰啲地方，你唔知邪教啊，咁咪入到，咦，好多人都去嗰度喎，咁咪听听下潜移默化，你就死紧噶啦。 嗯，私隐为主啦， 系啊，同埋你生活单调啊嘛，嗰啲地方 要揾呢个精神。 嗰个社区就系围绕住嗰度啊嘛。 系啊，咁你即系 教堂， 咪你鬼佬一个酒吧。一个教堂都必去噶啦，系咪先？最容易个个都去，唔去唔得噶，系咪先？ 融入唔到个社区咯， 咪咯， 系啊，知道。 继续 好，咁我哋继续讲下头先嗰个 Children of God 先啦。佢咧亦都系鼓吹呢个世界末日来临，同时咧坚称咧美国咧嗰阵时已经走向紧没落噶啦。正正系呢个教义咧，佢呢一个咧就吸引咗唔少同时嗰阵时反美主义嘅嬉皮士咧加入嘅，系啦。咁啊喺上帝之子最呢个兴盛嘅时候咧，佢一共有35000名嘅信徒嘅， 系啦，70年代即系反越战啦，嗰啲 hippie 啊反越战， 系啦，所以咧其实佢拿住呢个 point 咧，其实就吸纳咗呢一班嘅即系反社会，即系当其时反社会嘅人啦，系啦， 由反社会入到去，一人举支草先啦，个个都拎晒，你讲乜都信啦。 好啦，咁啊，去唔去埋呢个咧？好啦，好啦，咁我哋又讲下一个啦，太阳圣殿教。 哦，呢个出名啦，喺欧洲。 系啦，咁就法国，咁就呢个创立嘅人咧，我哋去0407先，唔该。系啦，呢个咧就系法国人 Louis Jerick。系啦，始创个邪教组织咧，本身咧佢呢个人咧系本身系非常之有魅力嘅。佢系毕业于咧法国知名嘅大学嘅一个医学专科专科生嚟嘅。佢亦都曾经喺比利时咧散兵部队咧做过呢个军医。佢咧系非常之善于演说啦，同埋善于呢个沟通嘅。其实咁啊，当其时吸引咗唔少嘅少女加入呢个组织。嗱，大家睇到圆形头壳嗰个咧，嗰幅图咧就系佢嚟噶啦，好多头发啦，系咪？同埋都比较靓。靓仔嘅，其实真系靓仔嘅。咁咧，佢当其时咧系精于医术啦， 亦都会使用呢个鼓吹呢个顺势疗法啦，为一啲嘅应诊者治疗咧得到咗唔少嘅信任，因为佢施予呢个治疗啦，令到嗰啲病者咧，好似好啲，或者佢因为能言善道啊，其实就令到佢个心理咧亦都会放松咗。咁啊，应该啊，即系同时得到所以因为咁咧就得到咗唔少嘅好多人嘅极之嘅崇拜。同邪教一样啦，咁佢呢亦都係宣示呢个世界末日嘅信仰、 嗯、 只要信佢呢就可以免佢一死㗎啦、 嗯。 同时呢亦都利用呢信徒呢因为敬畏佢嘅心啦，就骗取咗大量嘅财富。声称呢带领大家呢要去呢个天狼星呢先係得到解脱嘅。喺、哦、1994年 ,1995 年同1997年呢喺瑞士、法国同埋加拿大佢组织咗三次嘅自杀事件。嗱，大家睇到呢张图呢就係呢其中一次事件呢佢哋25个人呢就自焚烧死咗，其中5个系儿童、嗯、最细个得4岁嘅啫，返返嚟呀唔该。係啦。所以咧呢啲邪教其实咧就做啲好多嘅疯狂嘅事，系、 嗯、 啦，就亦都呢个就话组织咗三次，但系法律或者系一啲地方政府咧都捉 唔 到， 系啦，即系捉唔到，即系唔能够再逮捕。 佢自杀咗关我咩事啫？ 所以就系话呢个邪教恐怖嘅地方就喺呢度，杀人佢自己不见血， 冇错。 系咁，我哋就讲咗咁多个欧美嘅邪教啦，不如讲埋呢个啦，系啦，去0408啦，系啦，呢个就叫奥修教，系啦。咁你而家睇到呢个咧，印度人咧，佢就叫做Chandramukha Jain， 一个印度人。喺1971年咧，佢就宣称自己咧系一个700年前一个大圣人转生，就创立咗呢个奥修教啦，亦都改名，亦都佢自己改名做Osha。系啦，成个邪教组织咧最大的特点咧就鼓吹淫乱，系啦，印度式嘅淫乱，系啦， 佢有咩唔同啊？差 系啦，系啦，差过佢哋咧就话透过呢个净修嘅方式嚟到做呢个淫乱行为。嗱，呢个我就唔明啦，点 解净修可以净 修又可以淫乱？因为淫乱通常就话呢个动作片系啦，又要静态嘅淫乱就好， 即系定喺度可能维持。 系啦，咁可能因为佢系个印度式噶啦，咁可能做到啩，我唔知啊。系啦，世界上嗱，佢又声称世界上唯有佢嘅宗教咧，先系唯一嘅正确嘅、可信嘅，同埋有智慧嘅。佢强调咧，性咧，用性咧，先可以达到肉体上面最高嘅欲望。系啦， 先人点睇呢件事？ 系啦， 我都认同。 翻翻嚟先， 但系呢个 我觉得系，我觉得冇错。 我发觉呢几个教派咧，必先有一个条件啊，你要一个强壮嘅身体啦。 系啦， 咁啊，你信徒越多， 即系三十个女信徒话：阿先师啊，我哋要咩咩咩，我哋要信教咁样，你 师尊我要咁样。 系咯，唉，真系 先人。 唔系，所以呢啲 参禅、抽欢喜禅， 逢系呢啲咧，欢喜禅人真系有嘅，真系冇好事一。只有宗教就冇 咁 系，要小心啲可能。 即系其实逢系呢啲咧，都系点讲啊？嗰啲动荡啊，社会动荡啊，嗰啲 令到人哋 譬如2003年啦，金融风暴啊，又沙士啊，周围唔掂咧，啲人就会 特别容易信 呢啲。譬如觉得自己时运唔好啊，睇下啲咩解救方法啊，有挫折想尽快快啲解决我个厄运啊，咁咧就会信咗啲嘢。即系你有时你觉得好幼稚嘅，但系如果佢觉得那个末路咧，佢觉得人生已经去到末路咧，佢乜嘢方法都试咯。 已经冇得拣嘅时候咧，我唯有算啦。横掂都虽然唔系太过可信，但系都做咗先啦。 系啊系啊， 反正都冇乜蚀底啊，即系系咪先？ 咁而家蚀底晒俾啲师尊咯，又唔蚀底俾我。 唔系佢唔系个你嘅谂法系你嘅谂法系从道德嘅角度去谂嘅。如果系用佢如果用一个自私嘅角度去谂，我冇出过嚟嘅，你辛苦啫嘛，系咪先？你又可以帮我洗涤系咪啊？我又可能嗰个师傅又好犀利嘅咧，嗰啲功夫咁可能好 happy 嘅咧。 好系咪先？系啦，不过够钟啦， 已经够钟。 不过真系逢系呢啲咧，大家真系要醒目咯。一涉及到 性， 一话个即系要重新讲一次，逢系正式嘅道教咧，嗰啲咩青龙教都揾你好笨。 逢系收到咧，精气神就好紧要嘅， 系佢会立乱泄嘅， 会乱咁泄嗰啲嘢嘅，嗰啲嘢系要循环攞嚟，咪点咪点解人哋炼精化气、炼神还虚或还虚入、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还虚入合道，嘅精气神系好紧要嘅，唔会乱咁泄嘅。如果一叫你话要搞啲咧，嗰、那个一定唔系， 系一定假嘅， 系啦。 好， 道教系一定要嗰啲好宝，道教系好宝贵嗰啲嘢。是不会乱咁泄出嚟嘅，乱咁泄出嚟嗰啲一定唔系。 明白， 系啊。 今集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咧，我哋有其他嘅话题嘅，做我哋嘅血案解封啦。 好， 下星期见，好，拜拜。拜拜。